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企业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在5%以下，为统计以来新低。2022年1月1日开始，本市完善相关药品的报销政策，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医药费负担。相互保将于2022年1月28日24点停止运行。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二手奢侈品电商的布局和转型。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其实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您会不会购买二手奢侈品？为什么呢？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其中呢，到2025年的具体目标是转型升级成效显著，7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供给能力明显增强，智能制造装备和工业软件市场满足率分别超过70%和50%，促成200项以上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建成120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再来看看我国车企芯片供应有所改善，汽车产销回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到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8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9.7%，物流需求延续前期的中高速增长，行业景气指数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1到11月份，汽车上游制造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8%，汽车类供给物流需求增加，汽车产销都呈现出回升的态势。那么北京亦庄一家汽车物流企业的负责人表示，11月份以来，随着芯片供应有所改善，企业接到的汽车零部件和整车订单都明显增多，库存有所下降。再来 来关注一下，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今年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在5%以下，为统计以来新低。那么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8号，创业板指上涨超过1%，多只锂矿股午后涨停。28号午后，大盘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数领涨。那么在盘面上，午后锂电池板块持续走强，板块内掀起了涨停潮。此外呢，午后券商、CRO 等多个板块都有所异动，但是上涨力度一般，整体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轮动较快。那么在下跌方面，绿电相关板块仍然是跌幅居前，但是下跌幅度有所收窄，其中风电板块午后反弹明显。总体上来说，28号个股涨多跌少，超过2600只个股上涨。截止到28号收盘，沪指上涨0.39%，深成指上涨0.83%，创业板指上涨1.06%。北向资金28号全天净流入12.93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10亿，深股通净流出2.93亿。再来看看国内首批挂牌12家险企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27号上线。近日呢，上海保险交易所上线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第一批挂牌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产险等12家财险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27号零点，人保财险签出新能源汽车保险行业的第一单。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整合了专属的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等多种投保渠道，增强消费者投保的便利性和获得感，切实提升新能源车险专属产品的覆盖面和社会关注度。那么据了解，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前端为保险消费者提供投保查询等等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那么后端呢，会同有关单位通过对接大数据平台等等，提供风险管控、产品创新、数据共享、交易监测等等配套的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2022年1月1号开始，本市完善相关药品报销政策，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的医药费负担。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和报销类别进行了调整，对本市门诊特殊疾病等用药报销政策进行了完善。那么新政策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那么本市部分年度费用较高的药品报销政策也是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比如说一款治疗卵巢癌、输卵管癌等恶性肿瘤的帕米帕利胶囊，国家实施药品谈判之前，患者年均药费约25万元，那么通过国家谈判大幅降价之后啊，患者年均药费约为12万元。本市通过实施门诊特殊疾病政策报销之后，退休职工这款药的年均个人负担将进一步降低到约1.8万元。 关注，相互保表示将于2022年1月28号24点停止运行。据公告，即日起现有相互保成员不再参与互助分摊，原定28号扣款的分摊金以及2022年1月的两期分摊金全都由相互保平台来承担。据了解呢，相互保上线于2018年底由信美人寿和蚂蚁金服联合推出，是支付宝平台内的大病互助社区，上线3年来已经有1亿多名成员，帮助了179127名患病成员，募集互助金达到259.37亿元。那么近年来啊，网络互助平台不断做大，监管也愈发被重视，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虚假宣传、诱导加入、理赔纠纷等等相关的投诉也是与日俱增，且网络互助平台属于非持牌经营，暂未纳入监管，它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业内也在不断的呼吁尽快完善相互保险组织监管施行办法等监管制度体系，严控潜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九芝堂回应中药材原材料涨价，将适时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近日，九芝堂接受机构调研的时候，对2021年中药材原材料明显涨价的提问表示，中药原材料由于受到气候、种植面积等等因素的影响，出现普遍的价格上涨，特别是贵稀原材料叠加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供需矛盾影响，涨价的幅度比较大。公司一直在监测中药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情况，对价格走势进行预判，并且制定相应的采购策略，以应对价格波动风险。公司将针对不同产品，综合考虑成本变动情况、政策情况、产品的受众群体和市场环境等等，适时地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再来关注，五八集团否认资本介入居里买房。近日呢，有消息称，居里买房网正在和五八集团在内的多个投资方进行接触，可能被收并购。那么，五八集团相关负责人否认资本介入居里新房的说法。前期投资方人士表示，综合地产行业形势考虑，不会再对该公司进行跟投。居里买房网创始人兼 CEO 王鹏回应说，最近的确有这个资方在和他们进行接触，但是还没有确定的结论。当下的行业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会积极的考虑新的融资计划。因退费问题被众多家长起诉， VIP Kid 表示将分批有序退费。英语教育品牌 VIP Kid 曾经获得很多家长朋友的青睐，但是今年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因涉境外的外教课程停课等等原因，大量的家长要求 VIP Kid 退费。那么遭遇退费难之后，很多家长向法院起诉 VIP Kid。 其中一个家长群体近日反映，他们这群走诉讼途径的家长当中，已经有超过1000人向法院起诉 VIP Kid。 那么在今年的12月中旬，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分别审理了多批家长起诉 VIP Kid 的案件。在12月27号， VIP Kid 公关部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分批有序地开展退费工作。好，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贾跃亭所持1739.8万股乐视网股票将二次拍卖。阿里拍卖平台显示，贾跃亭持有的合计1739.8万股乐视网股票将于2022年1月5号进行二次拍卖， 此前都流拍了。那么三个标的的起拍价分别为864万元、169.98万元和218.67万元，合计达到1252.65万元。那么拍卖页面显示，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合计达到2592.29万元，因此起拍价较评估价折价达到50%。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乾隆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二手奢侈品电商它的一个布局以及转型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大家会不会购买二手奢侈品。我现在看到很多平台上的朋友表达，我可能会考虑购买或者是不考虑购买，那这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进行一个描述和说明哈。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二手奢侈品电商的业务布局和转型哈。先来问问大家，这999块钱，将近1000块钱抓一次的娃娃机，您觉得能抓到什么呢？哎，有可能像很多奢侈品牌 Gucci、迪奥、 LV、 芬迪这些品牌的包包都有可能抓到。那这是在哪儿出现的娃娃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今年的11月初，这个二手奢侈品品牌胖虎，它的线下旗舰店就在三里屯开业了。史上最贵的抓娃娃机，还有放奢侈品的盲盒，专柜断货的爱马仕包包， LV 的老花包包，是堆成了一个老花塔，这都成了胖虎打出的一个招牌。其实我们纵观整个二手奢侈品市场，仍然是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尽管说直播电商帮助了二手奢侈品打开市场，但是啊，它也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随着这条赛道越来越热，涌入的品牌越来越多，获客成本高，线上销售真假难辨，以及售后方面的都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作为一个二手奢侈品品牌，从寄卖再到做 2B 的业务，再到在直播电商上面向大家，面向我们的网友做 2C 的生意，其实胖虎它也经历了几次转型。那现在这个二手奢侈品的直播电商赛道是越来越拥挤，在这个时候开线下店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尚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二手奢侈品行业其实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想要健康的发展下去，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供应链，达成统一的鉴定标准，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和关心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要连线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化营销专家、知名自媒体人黑马良驹老师。你好，黑马老师。 大家早上好。 先来让黑马老师跟我们说说吧。因为从2020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出国去购买奢侈品了哈。很多这部分消费者他还是有购买奢侈品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大家要不就在国内的专柜去购买。包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发现，哎，现在这些二手的奢侈品也可以通过直播带货，通过电商去购买了，可能也会转向线上购买这样一个渠道。所以想让 黑马老师先给我们简单的盘点一下，您觉得这两年啊，咱们国内的一个二手奢侈品市场它的行情怎么样？您怎么看待大家通过直播电商去买奢侈品这件事儿？ 我觉得现在二手奢侈品市场的确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嗯， 这是为什么呢？整个来讲啊，因为中国那个经济啊，经过了几十年改革开放40多年。然后其实大家很多人兜都有钱了，然后去国外的时候大家也会去奢侈品店都排起了长队，所以整个来讲呢，就是特别是目前呢，然后受疫情以及这个经济发展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嗯， 所以那个以前大家囤的那些货都可以出来交易了， 嗯， 所以这个基本上从这个日本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实日本的二手这个奢侈品很发达的， 嗯， 就是因为日本也是经历了这个经济奇迹嘛，就特别是90年代以后，然后呢，有些人这个，有些人可能把奢侈品也作为一种投资吧，然后那个等那个经济不太好的时候会拿出来，然后去交易会卖，所以整个的这个市场才会起来。 嗯，大家包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啊，在很多的商圈都会有专门的中古店，专门的二手奢侈品交易的一些店铺。当然这个种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齐全的哈。当然，黑马老师也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购买奢侈品的行为以及二次转让交易奢侈品的行为，其实和我们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它也是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像现在大家这个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我想去买一两件奢侈品，稍微有点收藏价值的包包或者是衣服，这样也一是可以凸显我的个性，二是大家也会考虑一个保值甚至是增值的需求哈。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看某一些奢侈品品牌的包包，大概一年那个热门的包款能够涨个6-7千块钱，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就有很多这个爱好奢侈品的朋友就说，哎呦，这我买奢侈品来把它作为一个理财产品看，是不是要比买这个专门的银行的理财产品是不是更合适一些？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让黑马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啊，您怎么看待？ 他这个是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消费啊，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比如你买什么商品，不只是我满足我的日常所需，它很多时候带有这个理财投资的这种属性，特别是有一些表啊、限量款的包包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两年那个像这个鞋子、潮鞋，所以现在这个就是现在大家的需求或者说是这种，因为比较有钱了嘛，然后呢，它好多时候也不仅限于我去买一些新的包，是吧？它有一些限量款。特别有这种收藏价值的他也会去炒，所以整个来讲呢，我就觉得二手奢侈品市场呢，其实前几年我就接触过一些企业，你包括那个奢侈品的，你像那个私库啊，就是线上的那种平台，然后那个线下也有很多店在，就是现在也是越开越多，所以说呢，对于二手奢侈品市场有这两点。第一点是啥呀？第一点，首先你大家这个用户手里奢侈品要足够多，是吧？你如果那个10年前就很难讲，因为那个时候刚打开国门，大家还没有这个概念，是吧？就是很多品牌都不熟悉，也不了解这种品牌的文化。而现在呢，中国经历了这几十年，特别是这个近十年，就是这个消费在爆发，特别奢侈品的消费。所以整个首先是大家那个家里囤了很多奢侈品，就是特别是有很多这个有钱人，经济收入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啥呀？这就形成了一个市场，它有那么多以后呢，它就会考虑流通的问题。如果考虑流通的过程中呢，就会有一些这种除去一些收藏个人爱好者之外呢，它也会有一些投资者，对吧？它有一些投资者，然后也会进入，它类似于跟炒鞋一样，是吧？有一些包包啊，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其实是这个穿搭。越来越穿搭，越来越要求越来越高。它不只是说是我买一个新的一个包就最新款最好，它好多时候可能你这个衣服啊什么东西要配那种经典的，是吧？ 这是对于个性时尚有更高的追求了，所以可能一个包包走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对包包呀、手表呀，整个我就觉得这个市场，并且它既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有一部分的这个 消费的功能，就使用的功能，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理财或者说是那个穿搭的功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整个这个产业也是在发展，因为这个二手奢侈品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不信，对吧？你觉得你卖假包，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现在呢，你比如胖虎或者其他的这种平台，它都是优先打的是鉴定，我先给你去鉴定，然后有了认可之后呢，我昨天啊正好跟我一个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一个朋友去聊天，我问他一下，我说你这个二奢这种会不会卖假的？他说现在真是不会了，为啥呀？因为那个大部分都80%-90%的这种平台都不会卖。因为 就是正规的平台在正品保证这块，他们自己也是比较关注这一块，是吧？ 因为他们，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底，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用。你最值钱的，比如你胖虎，你卖一个假包，你可能得一下子你这个信用就破产了， 信任危机是。 对，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可能未来是线上线下整个来讲呢，中国的这个奢侈品这个市场，我觉得特别是二奢，我觉得会下。未来10年会爆发的。还有一个，我就觉得目前开线下店也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选择吧。为啥？因为这线上的确是单价比较高，因为在直播带货大家都知道，大家经常买的还是一些稍微便宜点的几百块钱的，但是呢如果形成品牌以后呢，它线上可能也会有交易，但是就在于你这个平台形成你这个信用的基础上，这些人可能我第一次在你这边尝试买了一个便宜点的，一看啊还真是正品不错，那下一次才会给你去买，并且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好。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整个来讲呢，其实这个市场正是在一个爆发的一个前夜吧。 所以在黑马老师看来，我们这个二手奢侈品市场未来的一个增量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哈。当然我们也分析了消费者的一个消费心理，很多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包包，可能他有一个穿搭的需求，就是使用需求，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会有社交的需求，比如我要出席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比较正式的场合，那我可能需要一块好一点的表，一套好一点的西装，或者是一个好一点的包包，来作为我个人形象的一个展示。当然还有一类朋友就觉得，我买包我找着那个经典款的买，也许它未来会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空间。当然在这儿啊，就是理财方面我们要跟大家稍微泼一个冷水了，因为作为咱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这个奢侈品圈啊，它的水也是挺深的，不是说咱随便买一个包它一定就能涨钱，一定就能够这个打败多少的基金，打败多少的理财产品，让我们获得一个不错的收益。所以如果您要考虑说我通过收藏奢侈品转卖奢侈品来挣钱，那这个事儿您真的是要谨慎的考虑一些。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说说消费这个功能好不好，我们来主要说说我们买二手奢侈品。刚才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提要当中提到了一个这个品牌胖虎，它其实是经历了几次转型，最开始的时候它是做寄卖，后来呢它作为一个供货商，可能给很多的奢侈品售卖平台去供货，到后来他们利用抖音的电商直接 2C 去做带货的直播，再到现在啊，在三里屯开了自己的一个旗舰店。那黑毛老师，您觉得这几次转型背后它都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包括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更适合在线下去卖这个二手奢侈品，什么时候我们更适合把这个售卖的场景转移到线上，包括这个直播电商卖奢侈品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潜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我们平台上深海鱼儿就问说，我这个买奢侈品我主要是想要保证买到正品哈，那这个鉴定问题什么样的鉴定渠道是比较靠谱的呢？请您来跟我们分析分析。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像官方的平台啊，就是比如像胖虎就是说是比较正规或者做的不错的平台，它都有专门的鉴定师。然后呢，这些鉴定师呢，基本上是都是一些，比如鉴定表的，那就是鉴定表的，或者比如鉴定包的，或者说原来在 LV， 就是反正中国这类人群，就这类师傅啊，他这好多都是师傅，好多都是这种专门鉴定的师傅，他已经 慢慢的培养起来了。 嗯，但是这些第三方鉴定机构，就是他们的鉴定资质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呢？你比如我身边可能有一些朋友，他通过一些非专柜的渠道购入奢侈品之后啊，你拿到专柜去，让那些专柜的售货员啊，这个柜姐说，您看看我这个是不是真的？一般来说，很多专柜对于这个产品的真假，它三缄其口。你不是在我这个专柜购买的产品，我没有义务去告知你它是真货或者是假货哈。所以很多朋友就不得不转向第三方的那些奢侈品鉴定机构，这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黑马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那个专柜人家不给你鉴定，这是因为他职能的问题，因为那个售货员他们的工作还是要那个，还是要卖东西嘛。 嗯。 而这个鉴定师呢，你可以找第三方的机构去鉴定，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个，比如像胖虎这种平台， 嗯， 未来他肯定他也会强化这个鉴定师的这个队伍。包括原来因为我跟那个四库原来比较熟，四库也是比较强化这个。当初的时候，因为大家在线上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怕买了假货嘛， 是 吧？你在线上买完这，因为就原来的时候觉得原来淘宝老是觉得万能的淘宝什么东西能买到，是吧？真的假的，是吧？ 嗯，就很难鉴定。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单纯的垂直电商。就是奢侈品的一直没有太做起来，就是说是大家可能就是怎么说呢，首先很多专柜很多产品都是透明的，你价格也没有多大优势，然后呢你这个进成本又太高，而现在呢二手奢侈品电商它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在这个主要的优势还是在价格，对吧？你其实好多这个价格上还是有优势的，然后你想啊，这个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花钱的时候都不眨眼的。但是经济形势不好，你要有这种场合，比如特别是一些做主播的或者时尚人群以及演员呀，他需要经常要出席一些这种 party 啊，各种场合的话，他可能这个必须得有 需求， 有这种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选择比较经济的。我就觉得未来除去这种像这种我出租可能。也是一种很强的需求，这个名媛拼购啊，所以我就用过背个一个月啊，我就有一个什么活动是吧？我有个时装周或者搞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前提是都在于整个这一套鉴定啊，整个这一套体系比较完善以后，才有保证， 所以我们说这个电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其实也需要把配套的服务跟得上去，包括你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奢侈品鉴定团队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师傅能够慧眼识珠，保证大家买到的这个产品是正品。包括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就是我如果买这个奢侈品，我这个售后怎么办呢？我是不是想退就退呢？但如果你要是涉及到退货，它可能又有一个产品折旧的风险，这可能都需要一个二手奢侈品平台把这些规则都制定好，能够让消费者端包括商家端都能接受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很多朋友有购买二手奢侈品的需求，可能是购买也可能是短期的一个租赁。那我们上面说了这么多，让黑马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二手奢侈品的直播电商啊，就是线上售卖这种模式，它未来就是各家企业它竞争的核心点会集中在哪几个层面，未来的发展预期怎么样呢？ 我觉得奢侈品电商的这个直播直接去成交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因为它的单价太高。你打个比方，我有的几万几十万的甚至包或者手表，我在线上就看几眼，我就觉得大部分消费者可能还不信。但是呢，他会可以卖一些通过直播电商，通过那个电商直播的这种店铺的直播呢，可以卖一些这种爆品，比如有一些什么，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大牌的，也有一些其他一种产品嘛。比如钱包，或者是类似于这种比较便宜一点，但是又是通过这个去导流呢，引导线下去成交。 就是他会通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价的入门款的产品去引流。 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去引流，然后最终呢积累粉丝，积累这个忠诚度。可能长期来看呢，可能也会有线上的，因为线上的他可能又得有这种社群化会员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打个比方，你在北京、上海，你去线下店还方便一点是吧？那你要是外地，他又有这种需求，那么长期形成这种信任之后呢，线上呢可能需要培养，需要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去走。 嗯，需要培养用户的一个新的消费理念， 对， 以及消费习惯哈、啊。 对对，主要是忠诚度，都觉得你这个是信得过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哎，包括我看小奥同学说，我觉得在电商上购买二手奢侈品，如果物有所值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哈。其实大家如果首先购买二手奢侈品，肯定我就是要考虑它的性价比是不是高，包括呢也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入坑二手奢侈品的经验。你看很多新的包包，它使用了一两次之后被转在线上平台上就成了一个二手包，但是这个价格要比您购买新包可能甚至要便宜30%到50%。那对于很多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啊，我也不介意这个包包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折损，但是我把它买回家之后可以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去享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质量的产品哈。其实呢黑马老师肯定也关注最近的新闻了，我们说前不久很多的网络直播领域的顶流主播是受到了税务部门的处罚。那您觉得，我觉得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稍微聊一聊这个话题哈，您觉得这个很多顶流主播被处罚，他对于电商平台的其他一些腰部主播，包括对于整个直播电商行业，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吧，就是整个这个直播行业之前一直是野蛮生长的一个阶段啊，然后呢，这个主播呢，好多时候那个一方面他们选购商品啊，什么全是他们自己去制定标准，而未来随着这个税务监管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这种监管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业会进入一个这个平稳发展，然后这个大主播时代可能就结束了，但再也不会出现像李佳琦啊这种特别大的主播，而是 那您觉得去头部化会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吗？ 要去中心化，然后我就觉得整个来讲呢，我就觉得未来的趋势可能还是店铺自播吧，就是未来的这种店铺的这种自己去培养自己的主播，就像董明珠去培养自己的秘书，培养自己的这个助理，然后去直播以外，然后自己的店铺建立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电商渠道，因为这个流量呢都可以通过去买流量的方式，通过千川呀，通过其他的渠道去获取，所以我就觉得未来店铺自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然后主播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垂直化细分化，而不像这种超级头部大主播是不能说一手遮天吧，他自己都有定价权，包括那个前段时间的欧莱雅事件，就是人家自己品牌就决定不了用最低的价格，那你说这个大主播他这个定价权已经非常的强悍，我就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未来可能这个税务的监管会全面进驻吧，就整个来讲就是说是你这个挣的钱越多，你这个能力越大，你可能你的责任也越大，所以以后啊可能就是对于主播来讲不要存有这个侥幸心理，还是应该去这个合理纳税，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是， 然后同时呢这个行业呢也往这个平稳的发展，也符合中国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宏观的一个政策。 哎，当然我们说啊，这其实背后是释放了一些信号，我们说之前头部主播他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自带流量，对吧？但是论及这个专业性来说，可能很多品牌他做自播在专业性垂直度上会更好一些，那这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品牌选择我们自己去搭建自己的直播团队去做品牌的自播，就像刚才黑马老师也提到了，未来可能去中心化会是一个电商直播的趋势是哈，当然，可能这个电商直播行业未来几年当中还会迎来一些改变，迎来一些洗牌，我们也会拭目以待。说回到今天我们二手奢侈品直播带货这个话题哈，再来让黑马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您觉得就是大家在电商上去买奢侈品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就觉得第一是啥呀？第一是我就觉得你首先要选择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平台。对吧，比较大这种平台，因为现在我估计如果胖虎做起来以后会有很多类似这种平台，所以这个选择平台的时候或者选择店铺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第二是啥呀，我就觉得应该是理性消费啊，因为奢侈品也不是说人人都需要奢侈品，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具备那样的这个消费水平或者那种财力，也没有这种场合，我觉得也是没必要的。 理性， 还有一个是啥呀？还有一个你还是要擦亮眼睛，这个自己也去学习一些知识。如果特别是你想